汉书卷九十，酷吏传第六十。孔子曰：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老士称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信哉，是言也。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治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往常密矣，然奸诡欲起，其极也上下相顿，至于不振。当世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，非武谏严酷，吾能生其任而愉快乎？言道德者，逆于直矣。故曰：听讼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非虚言也。汉兴，破孤而为圆，濯雕而为朴，号为网漏吞舟之鱼，而吏治铮铮，不至于奸，黎民亦安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高后时，酷吏独有侯封，客吏宗室，亲辱功臣，吕氏已败，遂移侯封之家。孝景时，晁错以客身，颇用数抚其资，而七国之乱，发怒于错，错足被戮。其后有治都宁城之伦。治都，河东大阳人也，以郎氏文帝。景帝时为中郎将，敢直谏，面折大臣于朝，常从入上林，甲基在侧，也至入侧，赏目都，都不行，上欲自持兵救甲基，都伏上前曰：王一击，复一击尽，天下所少，宁击等也。陛下纵自轻，乃宗庙太后和。上还，至意不伤甲基。太后闻之，赐都金百金，赏亦赐金百金，由此众都。济南建氏宗人三百余家，豪华二千担莫能治。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，治则诸建氏首恶，余皆鼓励。举岁余，郡中不时宜，旁十余郡守为都如大夫。都为人勇有气，公廉，不发私书，问位无所受，请计无所听，常称曰：即背亲而出，沈固当奉旨死节官下，终不顾妻子矣。都迁为中尉，丞相调侯，至贵惧也，而都依丞相。事实民朴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独先严酷，至刑法不必贵戚。列侯宗室见都，侧目而视，号曰苍鹰。临江王征议中尉府对簿，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，而都尽力抚语。魏姬侯使人见与临江王，临江王既得，为书谢上，因自杀。窦太后闻之，怒，以威法众都，都免归家。 景帝乃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，便道之官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匈奴素闻至都节，举鞭为引兵去，竟都死不进雁门。匈奴至为偶人相都，令计持射，莫能中，其箭弹如此。匈奴患之，乃众都以汉法。景帝曰：“都忠臣，欲视之。”窦太后曰：“临江王独非忠臣乎？”于是斩都也。